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，别客气，快打电话来领取。 3到5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，快快拨打 4008000000。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， 天天鱼，月月鱼，年年鱼。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，年年有鱼。详情请洽门先生，加盟电话8590-4265，8590-4265，8590-4265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时间过得真快，又来到了二月末了哈，这还有2天就会迎来新的一个月份了。不知道这马上结束的二月份，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话要对他来说？不管怎样，把那些话放在这些音乐当中，自己来慢慢的消化吧。今天我们又开始了30分钟的陪伴，我们要听到的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刘欢的《糊涂的爱》。 过去的电视剧有很多经典，虽然现在制作的特技越来越好，服装业也越来越时髦，粉也更厚，可永远拍不出那个味道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以前的电视剧里的美术效果、服装还有装扮营造的氛围都好过现在的影视剧千百倍。虽然现在的技术变好了，可是却觉得更假了，演员的演技也没有以前的演员走心了。不管怎样哈，我们那个年代听到的那些影视作品还是比较有味道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在这一趴里面来跟各位重温几部电视剧当中的插曲，来听屠洪刚独占潇洒。 让百世穿梭，神地逍遥，我辈只需独占世间潇洒。愿生命化作那朵莲花，功名利禄全抛下，让百世穿梭，神地逍遥，我辈只需独占世间潇洒。让百世穿梭，神地逍遥，我本只需独占世间潇洒。愿生命化作那朵莲花，功名利禄全抛下，让百世穿梭，神地逍遥，我本只需独占世间潇洒。 小时候特别爱看这部老版的《封神榜》哈，那个时候的傅艺为 把大鸡演得是美到了一种境界。屠洪刚呢，这首片尾曲也是非常的经典，1990版的这个《封神榜》也是成为了经典之作。这部电视剧在服装神怪造型上都开风气之先，剧中这个纣王头戴金箍，身穿短裙露出小腿的造型，显然是古罗马时尚风潮的一次中国化的尝试。而很多的观众对于袍落之行、酒池肉林啊、姜太公钓鱼的认识也都来自于这部电视剧。其实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对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首歌，就是谭咏麟的神的传说。 就是

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又跟你要来分享好听的音乐了。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呢，就是来自于吴静的《女儿情》。说起《女儿情》，它是1986版的电视剧《西游记》第16集《取经女儿国》当中的插曲。另一首《相见难别亦难》与这首歌同曲一词，原唱的同样是吴静。女儿国国王对唐僧的一片痴情，现在回忆起来，让人微微撼动，久久思念。在这首虽然说已经30年前的作品当中，但是伴随着《西游记》的播出，还是会让很多的人哼唱那么几句。同样，今天30分钟的陪伴也要结束了。接下来的两首歌也是确实印记着我们童年的时光，分别都是来自于郑秀兰所演唱的《望凝眉》和《牧羊犬》。明天见。 就这样吧，再爱都曲终人散了。